第37回，鬼王夜夜唐三藏，悟空神话引婴儿。却说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灯下念一会儿梁皇水忏，看一会儿孔雀真经，只做到三更时候，却才把经本包在囊里，正欲起身去睡，只听得门外扑啦啦一声响亮，西泠泠刮阵狂风，那长老恐吹灭了灯，慌忙将偏山袖子遮住，又见那灯或明或暗，便觉得有些心惊胆战，此时又困倦上来，伏在经案上盹睡，虽是合眼朦胧，却还心中明白，耳内盈盈听得那窗外阴风瑟瑟，豪风真个那嘻嘻潇潇，飘飘荡荡，嘻嘻潇潇飞落叶，飘飘荡荡卷浮云，满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尘沙尽洒分，一阵加猛，一阵加纯，纯实松竹敲青韵，猛触江湖波浪魂，刮得那山鸟南栖声耿耿，海鱼不定跳喷喷，东西馆隔门窗橐，前后房廊神鬼沉，佛殿花瓶吹坠地，玻璃摇落会灯魂，香炉七倒香灰蹦，竹架歪斜竹燕横，床翻宝盖都摇拆，钟鼓楼台撼动根。那长老昏梦中听得风声一时过处，又闻得禅堂外隐隐叫一声师傅，忽抬头梦中观看，门外站着一条汉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叫 师傅师傅。 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魉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时来此戏我，我却不是那贪欲贪嗔之类，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奉东土大唐之意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手下有三个徒弟，都是降龙伏虎之英豪，扫怪除魔之壮士，他若见了你，碎尸粉骨，化作微尘，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前身远遁，莫上我的禅门来。那人一定禅堂道， 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魉邪神。 三藏道，你既不是此类，却深夜来此何为？那人道， 师父，你舍眼看我一看。 长老果仔细定睛看出呀，只见他头戴一顶冲天冠，腰束一条碧玉带，身穿一领飞龙无缝赭黄袍，足踏一双云头袖口无忧履，手执一柄烈斗罗星白玉龟，面如冬月长生底，形似文昌开化君。三藏见了大惊失色，即躬身厉声高叫道， 是哪一朝陛下，请坐。 用手忙搀铺了个空虚，回身坐定，再看出还是那个人。长老便问， 陛下，你是哪里皇王，何邦地主，想必是国土不宁，谗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话说，说与我听。 这人才泪滴腮边谈旧事，愁在眉上诉前因，道， 师父，我家住在正西，离此只有40里远近，那乡有座城池，便是兴机之处。 三藏道， 叫做什么地名？ 那人道， 不瞒师父说，便是朕当时创立家邦，改号无极国。 三藏道， 陛下这等惊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师父啊，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草籽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三藏闻言，点头叹道：陛下，古人云，国政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欠，怎么就脱离城郭，却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新经善，放吃了那王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和，雨顺风调。那人道：我国中仓廪空虚，钱粮尽断，文武两班停俸禄，寡人膳食亦无荤，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沐浴斋戒，昼夜焚香祈祷，如此三年，只干得何枯井固。正都在危急之处，忽然终南山来了一个全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先见我文武多官，后来见朕，当即请他登坛祈祷，果然有应。只见令牌响处，顷刻间大雨滂沱，寡人指望了三尺雨足矣。他说久旱不能润泽，又多下了二寸。朕见他如此上意，就与他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三藏道：此陛下万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来？三藏道：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若要雨时就叫他下雨，若要金石就叫他点金，还有那些不足，却离了城去来此。那人道：朕与他同寝食者只得二年，有遇者阳春天气，红杏妖娆，开花绽蕊，家家侍女，处处王孙俱去游春赏玩。那时节文武归衙，嫔妃转院，朕与那全真携手缓步至御花园里，忽行至八角琉璃井边，不知他抛下什么物件，井中有万道金光，哄朕到井边看什么宝贝。他抖起胸心，扑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内，将石板盖住井口，拥上泥土，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怜我已死去三年，是一个落井伤生的冤屈之鬼也。唐僧见说是鬼，唬得筋力酥软，毛骨悚然，没奈何，只得将言又问他道：陛下，你说的这话全不在理，即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公皇后与三朝见驾殿上，怎么就不寻你？那人道：师父啊，说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间罕有。自从害了朕，他当时在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作朕的模样，更无差别。现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国土，他把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数了他矣。三藏道：陛下，你太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变作你的模样，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识，后妃不能晓，只有你死得明白。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把你的屈行申诉申诉？那人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勤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近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 时代阎罗是他的义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人道：师父啊，我这一点冤魂怎敢上你的门来？山门前那护法助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职公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紧随鞍马，却才被夜游神一阵神风把我送将进来。他说我三年水灾该满，找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即能斩怪降魔，今来至心拜恳，迁起到我国中，拿住妖怪，辨明邪正，正当结草衔环，报仇施恩也。三藏道：陛下，你此来是请我徒弟与你去却那妖怪吗？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干别的事不济，但说降妖捉怪正合他意。陛下，随时找他拿怪，但恐礼尚难行。那人道：怎么难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广大，变得与你相同，满朝文武一个个言和心顺，三宫嫔妃一个个意和情投，我徒弟纵有手段，绝不敢轻动干戈。倘被多官拿住，属我们七邦灭国，问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画虎克虎也。那人道：我朝中还有人呢。三藏道：去好去好，想必是一代亲王市长发赴何处镇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宫有个太子，是我亲生的储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贬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銮殿上、五凤楼中，或与学士讲书，或供全真登位。自此三年，晋太子不入皇宫，不能够与娘娘相见。三藏道：此事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计策，只恐他母子相近，闲中论出长短，怕走了消息，故此两不会面，他得永驻长存也。三藏道：你的灾屯响应天府，却与我相累。当时我父曾被水贼伤生，我母被水贼欺占，经三个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今山寺恩师救养成人，记得我幼年无父母，此间那太子是双亲，残惶不已。又问道：你纵有太子在朝，我怎的与他相见？那人道：如何不得见？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辖，连一个生身之母尚不得见，我一个和尚遇见何有？那人道：他明早出朝来也。三藏问：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领三千人马，驾鹰犬出城采猎，师父断得与他相见，见师肯将我的言语说与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几声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语？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记与你罢。三藏问：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执的金镶白玉龟放下道：此布可以为记。三藏道：此布何如？那人道： 全真自从变作我的模样，只是少变了这件宝贝。他到宫中说那求雨的全真拐了子规去了，自此三年还没子午。我太子若看见他赌不思人，此仇必报。三藏道：也罢，等我留下找徒弟与你处置，却在哪里等吗？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这去还央求夜游神再使一阵神风，把我送进皇宫内院，托一梦与那正宫皇后，叫他母子们合意，你师徒们同心。三藏点头应承道：你去吧。那冤魂叩头拜别，举步相送，不知怎么踏了脚，跌了一个筋斗，把三藏惊醒，却原来是南柯一梦。黄德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 什么徒弟徒弟，当时我做好汉，专以吃人度世，受用兴山，即是快活，骗你出家，叫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捂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 三藏道：徒弟，我刚才伏在岸上打盹，做了一个怪梦。 行者跳将起来道：师傅，梦从想出来，你未曾上山，先怕妖魔，有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城，所以心作梦多。似老孙一点真心，专要西方见佛，更无一个梦到我。嘿嘿。 三藏道：徒弟，我这桩梦不是思乡之梦，才然合眼，见一阵狂风过处，禅房门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乌鸡国王，浑身水湿，满眼泪垂，这等这等，如此如此，将那梦中话一一的说与行者。 行者笑道：嘿嘿嘿，不想说了，他来托梦于你，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想必是个妖怪在那里篡位谋国，待我与他辨个真假，向那妖魔滚到处立业成功。 三藏道：徒弟，你说那怪神通广大呢？ 行者道：哼，怕他什么狂大，早知老孙道，叫他既走无方。 三藏道：我又记得留下一件宝贝做表记。 八戒答道：师傅莫要胡缠，做个梦便罢了，怎么只管当真？ 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我们打起火，开了门，看看如何便是。 行者果然开门，一起看出，只见星月光中，街沿上真个放一柄金镶白玉龟。八戒近前拿起道： 我哥哥，这是什么东西？ 行者道：这是国王手中执的宝贝，名唤玉龟。师傅啊，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孙身上，只是要你三张造化地里。 八戒道： 好好好，做个梦罢了，又告诉他你那不会作弄人类，就叫你三张造化地。 三藏回入里面道： 是哪三桩？ 行者道：明日要你顶缸受气遭恩。 八戒笑道： 呵呵，一桩也是难的，三桩却怎么担得？ 唐僧是个聪明的长老，便问： 徒弟啊，此三事如何讲？ 行者道：也不小讲，等我先与你两进屋。好大声，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声变，变做一个红金七匣，把白玉龟放在内盛着，说道： 师傅，你将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晓时穿上锦兰袈裟，去正殿坐着念经，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个妖怪，就打杀他， 也在此间立个功绩，假若不是，且休转祸。三藏道： 正是正是。 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罢，若真个阴梦出城来，我定引他来见你。 三藏道：见了我如何迎答？ 行者道：来到时我先保之，你把那匣盖扯开些，等我变作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钻在匣里，你连我捧在手中，那太子进了寺来必然拜佛，你进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他见你不动身，一定叫拿你，你凭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绑也由他，杀也由他。 三藏道：呀，你的军令大，真个杀了我怎么好？ 行者道：没事，有我呢，若到那紧关处，我自然护你，他若问时，你说是东土差遣上西天拜佛取经进宝的和尚。他道：有什么宝贝？你却把锦兰袈裟对他说一遍，说道此是三等宝贝，还有头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呢。但问处就说这匣内有一件宝贝，上至500年，下至500年，中至500年，共1500年过去未来之事，俱尽晓的，却把老孙放出来，我将那梦中话告诉那太子，他若肯信，就去拿了那妖魔，一则与他父王报仇，二来我们立个名节，他若不信，再将白玉龟拿与他看，只恐他年幼还不认得呢。 三藏闻言大喜道：徒弟呀，此计绝妙，但说这宝贝一个叫做锦兰袈裟，一个叫做白玉龟，你变的宝贝却叫什么名？ 行者道：就叫做立地祸吧。 三藏一言记在心上， 师徒们一夜哪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喷气吹散满天星。不多时，东方发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叫他两个 不可扰乱僧人，出来乱走，待我成功之后，共汝等同行。 才别了唐僧，打了呼哨，一筋斗跳在空中，睁火眼平息看处，果见有一座城池，你道怎么就看见了？当时说那城池离寺只有40里，故此凭高就望见了。 行者近前仔细看住，又见那怪物愁云默默，妖风怨气纷纷。行者在空中赞叹道： 若是真王登宝座，自有祥光五色云，只因妖怪青龙卫腾腾黑气锁金门。 行者正然感叹，忽听得炮声响亮，又只见东门开处，闪出一路人马，真个是采猎之军，果然是勇。但见小出进城东，分为浅草中，彩旗开映日，白马昼迎风，驼鼓咚咚雷，标枪对对冲，驾英军猛烈，千全将枭雄，火炮连天震，年干映日红，人人支弩箭，个个跨雕弓，张网山坡下，扑营小径中，一声惊霹雳，千骑拥皮熊，狡兔身难保，乖杖志亦穷，狐狸该命尽，麋鹿丧当中，山至难飞脱，野鸡怎避凶，他都要剪战山场擒猛兽，摧残林木射飞虫。那些人出得城来，散步东角，不多时有20里向高田地，又只见军营中有小小的一个将军，顶着盔贯着甲，火肚花，18闸，手执清风宝剑，坐下黄骠马，腰带满悬弓，真个是隐隐君王相，昂昂地主荣， 规模非小辈，行动显真龙。行者在空中暗喜道： 嘿嘿，不多说，那个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戏他一戏。 郝大圣暗落云头，装入军中太子马前，摇身一变，变作一个白兔，只在太子马前乱跑。太子看见，正合欢心，捻起剑，撤满弓，一剑正中了那兔。原来是那大圣故意叫他手中，却眼乖手急，一把接住那箭头，把箭领花落在前边，丢开脚步跑了。那太子见箭中了玉兔，都开马，独自争先来赶。不知马行得快，行者如风；马行得迟，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远，看他一程又一程，将太子哄到宝林寺山门之下。行者现了本身，一不见兔，只见一支箭插在门箭上，径撞进去，见唐僧道： 师傅来了来了。 却有一变，变作二寸长短的小和尚，钻在红霞之内。却说那太子赶到山门前，不见了白兔，只见门箭上插住一支凋零箭。太子大惊失色道： 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么不见了？ 只见箭在此间，像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头看出山门上有五个大字，写着赤剑宝林寺。太子道： 我知之矣，像年间曾记得我父王在金銮殿上差官寄些金宝与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果道愿逢僧化，又得浮生半日闲，我且进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马来，正要进去，只见那保驾的官将与三千人马赶上，簇簇拥拥都入山门里面，慌的那本寺众僧都来叩头拜谢，接入正殿中间参拜佛像，却才举目观瞻，又欲游览晚景，忽见正当中坐着一个和尚。太子大怒道： 这个和尚无礼，我今半朝銮驾进山，虽无旨意知会，不当远接，此时军马临门，也该起身，怎么还坐着不动？ 拿下来。说声拿子，两边校尉一起下手，把唐僧抓将下来，几里绳索便捆。行者在匣里默默的念咒，叫道： 护法助天，六丁六甲，我今设法降妖，这太子不能致使，将绳要捆我师父，若等祭早护持，若真捆了，若等都该有罪。 那大圣暗中吩咐，谁敢不遵，却将三藏护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头，好似一壁墙挡住，难拢其身。那太子道： 你是哪方来的，使这般隐身法气我？ 三藏上前施礼道： 贫僧无隐身法，乃是东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经进宝的和尚。 太子道：你那东土虽是中原，其穷无比，有甚宝贝？你说来我听。三藏道： 我身上穿的这袈裟是第三样宝贝，还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呢。 太子道：你那衣服半边山深，半边陆壁，能织多少布，敢称宝贝？三藏道： 这袈裟虽不全体，有诗几句：佛衣偏袒不虚论，内隐真如托世尘，万现千真成正果，九珠八宝合元神，仙娥圣女共修止，地次禅僧净够身，贱价不盈犹自可， 你的父愿未保，枉为人。太子闻言心中大怒道， 这泼和尚胡说，你那半片衣凭着你口能舌辩夸好夸强，我的父冤从何为报？你说来我听。 三藏近前一步，合掌问道，殿下，为人生在天地之间能有几恩？ 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哪四恩？ 太子道，感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 三藏笑曰， 哈哈哈哈，殿下言之有实，人只有天地盖载，日月照临，国王水土哪得个父母养育来？ 太子怒道，和尚是那有手有食削发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养育，身从何来？ 三藏道，殿下贫僧不知，但指这红霞内有一件宝贝，叫做立地火，它上之五百年，中之五百年，下之五百年，共之1500年过去未来之事，便知无父母养育之恩，令贫僧在此久等多时矣。 太子闻说，拿来我看。 三藏扯开匣盖，那行者跳将出来，扒呀扒的两边乱走。 太子道，这星星小人儿能知甚事？ 行者闻言嫌小，却就使个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长了有3尺4-5寸。众军士吃惊道， 若是这般快长，不消几日就撑破天也。 行者长到原身就不长了。太子才问道， 李帝货，这老和尚说你能知未来过去吉凶，你却有规作不？有诗作事，凭书句断人祸福？ 行者道，嘿嘿，我一毫不用，只是全凭三寸舌，万事尽皆知。 太子道，这厮又是胡说，自古以来周易之书极其玄妙，断尽天下吉凶，指人之所趋避，古归所以补，师所以是，听汝之言平居合理，妄言祸福，煽惑人心。 行者道，殿下切莫忙，等我说与你听。你本是无极国王的太子，你那里5年前年成荒旱，万民遭苦，你家皇帝供臣子秉心祈祷，正无点雨之时，终南山来了一个道士，他善呼风唤雨，点石为金，君王他也爱小，就与他拜为兄弟，这桩事有吗？ 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说说。 行者道，嘿嘿，后3年不见全真，称孤的却是谁？ 太子道，果是有个全真，父王与他拜为兄弟，食则同食，寝则同寝。3年前在御花园里玩景，被他一阵神风把父王手中金镶白玉龟舍回终南山去了，至今父王还思慕他，因不见他，虽无心赏玩，把花园紧闭了已3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 行者闻言深笑不绝，太子再问不答，只是深笑。 太子怒道，这厮当言不言，如何这等深笑？ 行者又道， 嘿嘿，还有许多话呢，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出。 太子见他言语有因，将袍袖一展，叫军士切退。那架上官将即传令，将3000人马都出门外驻扎。此时殿上无人，太子坐在上面，长老立在前边，左手旁立着行者，本寺诸僧皆退。行者才正色上前道， 殿下， 花风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见座位的是那其余之全真呢。 太子道：胡说胡说，我父自全真去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照依你说就不是我父王了，还是我年如容得你。若我父王听见你这番话，拿了去碎尸万段。 把行者绰的喝下来。行者对唐僧道： 何如，我说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了宝贝进与他，倒换官文往西方去吧。 三藏即将红匣子递于行者，行者接过来，将身一抖，那匣足不见了，原是他毫毛变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将白玉龟双手捧上，献于太子。 太子见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个全真，来骗了我家宝贝，如今又装作和尚来进献，拿了。 一声传令，把长老唬得慌忙指着行者道： 你这弼马温专撞空头货，带累我哩。 行者近前一齐拦住道： 哼，休嚷，莫走了风，我不叫立地火，还有真名哩。 太子怒道：你上来，我问你个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 行者道：我是那长老的大徒弟，名唤悟空孙行者，因与我师父上西天取经，昨宵到此密宿。我师父也读经卷，至三更时分得一梦，梦见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全真变作他的模样，满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无分晓，近你入宫关了花园，大端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来请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个妖精，正要动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猎，你剑中的玉兔就是老孙，老孙把你引到寺里见师父，数次衷肠，句句事实，你既然认的是白玉龟，怎么不念居养恩情，替亲报仇？那太子闻言心中惨气，暗自伤愁道： 若不信此言语，他却有三分真实，若信了，怎奈殿上见是我父王。 这才是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行者见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 殿下不必信疑，请殿下驾回本国，问你国母娘娘一生，看他夫妻恩爱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问便知真假也。 那太子回信道： 正是，且待我问我母亲去来。 他跳起身拢了玉龟就走。行者扯住道： 你这些人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难成功，但要你单人独马进城，不可扬名卖弄，没入正阳门，须从后宰门进去，到宫中见你母亲，且休高声大气，须是悄言低语，恐那怪神通广大一时走了消息，你娘儿性命俱难保也。 太子谨遵教命，出山门吩咐将官稳在此扎营，不得移动。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来，一同进城。看他指挥号令，顿军士上马如飞，即转城。这一去，不知见了娘娘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